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6566-1566。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6月2号、哎、昨天是6.1儿童节，大家过节了吗？ 你说我们从年初开始啊，甭管是合家团圆的日子春节，还是过后2月14号也好啊，3月14号也好啊，5月20啊，5月21也好啊，我们都在呼吁单身的朋友抓点紧啊。 嗯， 你说你们那会儿要听我的抓了紧，现在是不是都能已经啊带孩子过儿童节了？ 没有孩子那就自己个儿过呗。你想啊，这个再过2星期就是父亲节了。 哎，是。 啊，你想早点当父亲吗？也得抓点紧啊。好吧，那今天呢是周六，依然是我们的征婚交友的内容，我们也是特别期待着啊，再过几年收音机前的各位单身的朋友就可以陪着孩子和孩子们一起过儿童节了。 嗯，现在想的挺好，真过上这个节的朋友都知道，到这天呀，孩子们放假，家长可是不放假，得先去请假去，那还得看单位领导批不批呢。 行吧，咱想的有点远啊，重点先得找着孩子他妈才行啊。 哎，嗯， 好，我们今天是周六啊，依然是我们征婚交友的节目内容。我们再次呢不厌其烦地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 嗯， 如果您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征婚交友的话，请一定按照我们温馨提示的这个提示来编辑您的征婚信息。 对， 我又看到有几位朋友写的确实不错 啊，也是新的朋友，结果呢， 嗯， 没有留联系方式。 嗨， 我已经通过这个微信回复的方式呢回复给您了，如果您看到的话呢，你赶紧重新编辑一个，把这个联系电话补上。 嗯，您就算补上了，这不也得下周了吗？今天是赶不上了，这又错后一周， 错过这波哈。另外呢，就是还有的听众朋友呢，那个号不对。 哦， 上次也有听众反馈说某某某联系不上啊，拨过去是空号啊。 是，您要是少写一位多写一位，这我们能识别出来。您说您写错一位，我们看也看不出来，但是真联系上，那就也给您添麻烦，也给别人添麻烦。 嗯，征婚交友这事儿啊，它是一个一辈子的事儿啊。 对， 它是一个需要认真的事儿，所以从我们编辑信息这件事情上来讲呢，就能够看出您对这件事儿认真不认真，在乎不在乎啊。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 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征婚交友的信息。 嗯，循惯例还是女士优先。头一位，这是为好友征婚，北京姑娘，89年出生，未婚，身高1.69米，体重56公斤，硕士毕业，事业单位在编，是家里的独生女，家里面没有任何负担。她平时啊喜欢锻炼，性格好，待人热情，希望男方呢未婚，本科或以上学历，身高在1.74米以上，工作稳定，性格好。说闺蜜啊是个很好的姑娘，善良，心眼好，之所以拖到这个岁数啊，说没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圈子太窄，所以呢借助我们的平台拓宽一下这个圈子啊。联系方式呢留的是 QQ 号943-151-107， QQ 号943-151-107。 没有具体说她的闺蜜是做什么工作的哈、啊， 对， 只是说事业单位在编。其实有些人啊，所谓的这个圈子太窄啊，一个是真的可能是圈子窄，要么旁边的同事都是男士，要不然都是女士，还有些人可能跟自己的性格有关系。 对， 即便是有这个圈子，他不擅长去沟通，不擅长去认识新的朋友，也很难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 对，你看方明，你就算给他搁在一个什么人都见不着的地方，他也能一样拉出一大圈子来。 什么呀？那都是什么东西？ 来，我们再看下一位啊，这位女士呢是85年10月生人，身高1.61米，体重是120斤，未婚，生长在一个传统的老北京的三口之家，在社保所工作，居住和单位都在西直门。这个信息就很重要，我跟你说，这说明上班啊没有通勤的时间。现在这是一个能够给我们的生活，我跟你说，一下子无形之中相当于我们的生命延长了好多好多。你想别人每天可能路上得花2个小时、3个小时，您这个溜溜达达就到了，这省下的时间甭管是将来带孩子也好啊，打扫家务也好啊， 他不光省时间 啊， 多想一点还省钱呢。 是是是，交通费也省了。大专学历，性格呢是内外兼修型的，随和善良，顾家，喜欢音乐、美食，爱干净，希望男孩也是北京人，未婚，诚实本分，憨厚大度，有责任心，有担当，孝敬父母，大个4-5岁都可以，别太胖就行。希望对方呢没有不良嗜好，学历相当，身高在1.73米以上，最好有独立住房，离我家近点，我就也得在西直门附近啊。人品好，真心想成家的有缘男士。留的呢是家长的电话、微信，都是同一个号：1561-182-4150。1561-182-4150。 其实西直门对于北京来说算是个交通枢纽的那么一个位置哈， 太枢纽了， 太枢纽了哈。 无论是立交桥还是地下的这个铁路啊，城铁。 对，所以地铁沿线是不是都有戏呀、啊？ 也不行啊，这个西直门，因为你分这个西直门跟13号线的换乘站，这个咱北京人都知道啊，那每天花的时间跟在别的地方隔个4-5站地其实差不多。 好吧。这花一圈啊，范围多少公里之内的哈、啊？ 是。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啊，女，86年出生，北京朝阳区人，学历是本科，身高1.62米，体重110斤，是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平时爱好旅行、阅读，性格也是易动易静型的。对于对方的要求，年龄30到40岁之间，北京男士，身体健康，专科以上的学历，身高在1.7米以上，有独立住房，未婚，微信号码是13811221030，13811221030。 看过了三位女士，咱们再来关注三位男士。这是母亲啊，给儿子征婚。儿子是1986年生人，未婚，老北京人，身高1.8米，体态匀称，学历呢是专科续的本科，在国有单位里工作，很稳定，没有不良嗜好，孩子踏实稳重，善良，有责任心，有住房，想寻觅一位身高在1.64米以上，1.7米以下，哦，这还画出区间了，太高了也不行哈、大专以上学历， 年龄呢在27到32岁之间，身体健康，未婚，工作稳定，真心想成家的北京城六区的女孩。有意者呢可以先加母亲微信呢沟通一下，微信号呢是13240189048。13240189048。 似乎对于身高的要求格外的重视哈。 嗯， 中间只区间了6厘米。 是。 他儿子身高是1米8嘛。其实1米7的你就不考虑了吗？ 我也觉得，就你说真找一个姑娘1米78，就虽然说两个人身高相仿，那身材看着高挑多好看啊。 1米78可能确实高点哈、啊、但是1米7，比如1米71。 啊， 1米70.5， 就 是 都给抹下去了。 1厘米的遗憾啊，这千万别留下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啊，也是母亲为儿子征婚，儿子是81年出生的，老北京人，未婚，身高1米78，体重适中，是家中的独生子，父母都已经退休了，在城六区有独立的住房，目前呢是在事业单位从事文档主管的工作，性格内外兼有，平时喜欢看电影，喜欢做饭，哎，这好啊，这加分项啊、 嗯、对， 喜欢宠物，喜欢养花草， 是有情调啊， 不是有情调，是 相 当的有 情 调，对，待人真诚，心地善良，宽厚，本分，对对方的要求，年龄26到37岁之间，未婚，身高在1米6以上，身材适中，最好也是家中的独生子女，希望对方能够孝敬父母，双方互敬互爱，善良，重感情，心眼好，踏实顾家。本人的微信号码是20862932732。20862932733。 我相信这位母亲平时啊肯定也没少跟儿子沟通啊、 嗯、 这些话我不知道您跟儿子说没说过。 你从哪看出来的 啊？从哪看出来的？ 就家长跟孩子沟通的还不错。 我相信，就我猜，我不是从哪看出来，我就说不管您沟通的怎么样，我有些话啊，您别嫌我啰嗦，我再说一遍。 我嫌你啰嗦。 您跟儿子说，这个经历啊，虽然说这么有情调，也别光放在宠物、花草、做饭上。您抽出哪怕20%的时间，我觉得有这么的这种爱心的这种感觉啊。去多关注关注身边的女孩，把这份爱多往边上撒一撒，您孩子这事儿早成了，不至于拖到37岁。 哎，你想他从事的工作是文档主管、 嗯、 那天天就是和那些档案是吧， 对， 文字文件打交道， 这个需要特别的细心，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存档用的，他要是出了差错的话，你后人再翻回来看这些，那错就发现不了，那影响会很大的，所以肯定是特别细致的人、嗯、生活中又有这样的爱好，我觉得真的这是一个挺让人那种觉得应该就是在婚恋市场上非常抢手的。 是不是正是因为这样的细致，可能对于这个在选择女性的时候呢就会更加的注重细节、 哎、 也许有这方面的原因啊，我觉得啊 是 嗯， 反正这么好的孩子，我觉得妈妈也好，爸爸也好，多跟孩子沟通沟通啊，这个也祝您的孩子早日找到自己心仪的伴侣。 嗯，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 嗯，这是为自己征婚的，本人男，今年35周岁。写的这么具体，您这生日我就不给您说出来了吧，不合适。我 他是想让我们提前祝他生日快乐吗？ 快到了啊，1983年7月的某一天，出生于北京延庆的一个四口之家，家中成员呢有父母，再加上我弟弟和我，就我们四口人啊。本人身高1米7，体重60公斤，有点偏瘦。嗯，的确是。从中专毕业呢，就来城里上班，一直从事和物业相关的工作，基本上每月工资啊在5000元以上。以前呢不怎么在意交女朋友的事儿，现在看着身边的朋友啊一个一个全都婚了，有点着急了。家里父母啊朋友们啊也给介绍了，但是呢一直没有碰到合适的。我的择偶条件就是不要求对方的你多么漂亮，有什么样的身高、学历、籍贯，我只关心你是否能对父母、对我、对我们将来的孩子好。您想的也够远的啊。联系方式、手机号、微信号同号啊，13521146124，13521146124。 这难道不是受了昨天儿童节的影响吗？直接想到孩子的事儿了啊， 是、嗯、 想得远也没坏处啊，因为毕竟这是结婚啊，成家嘛。 嗯， 再来认识几位女士啊，北京女，今年26岁，相貌清秀，皮肤白皙，身材苗条，身高1米74，呵，这大高个儿啊。是经济学本科学历，英语6级，目前是在职读人大经济学的研究生，从事的是商务方面的工作。本人性格开朗，兴趣广泛，为人大方善良，对对方的要求， 学历相当，身高在1.80米以上，这个得，他身高1.74米嘛，是吧？有稳定的工作，心地善良，身心健康，人格独立，没有不良嗜好，有责任，有担当，大度，成熟，稳重，年龄26到30岁之间，真心想成家的，有房的，未婚的男士。微信号码呢是汉语拼音全拼，然后是 LJ02LIULJ02， 请注明帮帮团。 下面还是一位女士，这是家长给女儿征婚，北京东城人，1986年出生，身高1.67米，体重100斤，统招大专学历，目前呢在一家私营公司里从事电子商务方面的工作，性格善良，孝敬父母，热爱旅游，喜欢运动，想寻觅一位年龄啊在83年之前出生的啊，就是比他大3岁以上的，身高在1.75米左右，有稳定工作，有责任心，有孝心，能担当，真正想成家，没有不良生活习惯，有住房的男士为伴。如果是外地户籍呢，常在北京工作并且有房也可以考虑。女儿的微信号呢是13522014712 13522014712。 这也是从事商务工作的哈。 对， 今天从事商务工作的女士还挺多的，电子商务哈。 嗯，就是电子商务它也是分这种 B2B B2C 很多种。 我们简单的给收音机前的一些爸爸妈妈解释一下啊，他们有的时候可能对于这个电子商务不太了解啊，这是一个干什么工作的呀？就大概其实这么个工作啊。 对， 也是天天跟电脑较劲的， 得守着电脑。当然现在呢，咱们的智能手机功能越来越强大，有很多可能都已经能够在一个平板上啊或者手机上啊就能够完成，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家长有时候跟孩子之间呀有点这个小矛盾的原因，就是孩子往往会吐槽，在我爸妈的眼里，无论我在干什么，他们都觉得我在玩手机。但其实人家拿着手机有可能真的是干跟工作相关的事情，你像咱们有时候编辑个稿件什么的，有时候很着急的这些事儿，不是说一定得到电脑前面去打字，就是在手机上完成，那我爸妈看着就是不过来陪你妈说会话，你就在那玩， 人家不是哈。 是， 好吧。再来看下面的这位女士啊，是北京通州人，1990年出生的，目前从事的是财务方面的工作，身高1.58米，体重65公斤，性格偏内向，对于对方的要求是北京人，有稳定工作，有独立住房，性格温和。 嗯， 联系方式是 QQ 号， QQ 号码是94110045894 94110045，这是 QQ 号啊，这写的比较简单哈。 对，但是其实性格温和都希望找一个这种啊，咱们你说两个人在一起能够平等的和谐的交流一些事情的人，但是您别忘了那句话啊，咱们老话说得好，泥人也有个土性啊，就再温和啊，咱们也不能成为我们交往之中说我知道他温和我就老欺负人家，这不行。你真给人逼急了，我跟你说，越是那些平时温和的人发起脾气来那样子，因为你没见过，你也想象不到，反而你会觉得更可怕。 嗯，那你应该说一个更老的话。 什么话？ 兔子急了咬人呢。 这是有兔子那年就有的啊，我说那是已经有雕塑艺术了才有的。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啊，是母亲为儿子征婚啊。 北京男孩，1988年生人，身高1.85米，体重75公斤，本科毕业，在典当行做销售主管。这是能有不少好东西的地方。 嗯， 本人工作认真、本分、善良、淳朴、孝敬老人，有责任心和爱心，业余爱好篮球、读书、旅游，有房。对于对方的要求，希望也是北京女孩，年龄呢在29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身高1.64米以上，身材清秀，相貌良好，善良踏实。有意者呢请您联系啊，这是一个英文单词 MIRACLE下划线880129 MIRACLE 下划线880129。 嗯，在典当行工作啊，是一个让人充满了好奇的一个工作哈。我就在琢磨，就是你去典当行的，就去那儿打算买什么的或者看什么的， 嗯， 未必都懂行。 但是跟那儿卖东西的销售、嗯、你说就一定都懂行吗？ 也不一定，因为人家典当行呢是专门有这种就是叫做压柜的先生、 嗯、 啊，他呢是负责来确保收来的这些东西啊，特别是一些表啊或者说首饰啊什么的，得能够去辨别真伪，去给这个品相做出一个特别精准的这种判断了。现在的典当行其实有点跟咱们说旧社会那当铺、啊、还不太一样，咱们以前你说旧社会你当个什么马褂儿，什么大衣、皮猴，人都给收。现在典当行基本上就是收这些 有价值的东西， 好的电器，然后什么汽车什么的，然后珠宝、 手 表，对， 嗯、 都 有收藏意义的也行哈。 是， 好吧，这个主管级别的不知道懂不懂哈？懂的话应该还是挺有意思的哈。 是， 嗯，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他是为自己征婚。88年出生的，是河北固安人，身高1米7，体重67公斤，学历是中专，本人不抽烟也不喝酒，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性格也属于内外兼有型的，在河北有房但是没车，目前呢在北京做送餐的工作。 嗯， 对对方的要求，身高在1米6以上，孝顺父母，会过日子，年龄比自己小5岁以内，其他随缘。微信号码是91375507，91375507。 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1986年生人，河北燕郊人，身高1米6，体重100斤，本科学历，未婚，目前呢在北京工作，喜欢旅游美食，平时啊就喜欢宅在家里，性格呢属于比较文静那种类型的，想寻觅一位身高在1米75到1米8之间，本科或以上学历。年龄呢在30到35岁之间，没有不良嗜好，人品好，有上进心，性格温和的男士，家在北京周边，或者以后呢会定居在北京或者周边的都可以。希望男孩呢生长在一个和睦健康的家庭里，最好有独立住房，真心想成家。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77028917377028917。77028917173。 女，北京人，今年39岁，是79年出生的，未婚，家住在朝阳区三环内，身高1米6，身材不胖不瘦，学历是中专，目前在商场做导购，性格直爽开朗，内外兼有，纯洁朴实，希望找一位学历相当，工作稳定，年龄在74年到83年之间，身高在1米72以上，身材匀称，没有大男子主义，人品好，有责任心，有担当，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的未婚的男士，或者是离异没有小孩的男士都可以。他只希望呢找北京本地男士啊、 嗯、 远郊区的或者是外地的都不考虑。有意者呢请本人，一定要本人啊，加我的微信号码，微信号是 ZW10251227， ZW10251227， 请注明帮帮团。 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今年39岁，身高1米69，未婚，研究生学历，目前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父母呢都已经退休，想寻觅一位未婚或者离异未育，年龄在46岁以下，本科及以上学历的男士为伴啊，这就属于特别简单的那种。 嗯， 有意者加微信联系14205181123，14205181123。 您说啊，我们节目也不收钱哈、啊，你干嘛惜字如金的呀？ 多写点怕什么的？ 您多写点多好啊！我们说着也有乐哈。 就是您以前现在报纸都挤在中缝里头看都费劲，我跟现在的条件真没法比。嗯、 好吧，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京城帮帮团的征婚交友的第一时段内容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服务，一会儿见。 听见了一首歌的旋律，才想起有过一段，遇见了太糟糕的情绪，才想起你的简单，我以为我已经全部释怀，才了解原来都还在脑海，走过了一条街的熟悉，才想起你的陪伴，选择一件外套颜色，才想起是你的习惯，我以为我会放声的哭喊，才了解原来剩一点遗憾，遗憾。想知道现在你好不好？那些你给我的回忆。

你看，这就是一个当妈妈的， 嗯， 就首先想到的是对方要先接纳自己的孩子， 对， 然后才说其他的要求哈。 是，嗯，一定得爱自己的孩子，两个人这样才能在未来的家庭里面真正的和谐的相处。 嗯，另外呢，对于他从事的一个工作，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啊， 就是体育器材的销售工作，是不是那些什么哑铃啊？什么 多了去 杠铃啊， 你怎么老想这些大家伙你要真往大的说、 啊、 跑步机什么的也算体育器材、 哦、 然后什么皮划艇你说算不算高端的这些，然后最起码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商场体育柜台里卖的、哎、你喜欢的羽毛球拍，这不都得算吗？ 哎，但是我在想，就是他做这个销售工作呀， 嗯， 他是某一个领域还是说全包括？如果说全包括的话，很多做销售的就是你要亲自去给人示范 所以你觉得这个肌肉应该是比较发达的？ 那倒没觉得，我觉得可能挺辛苦的，因为他毕竟销售的是体育器材嘛，你给人比划几下， 我觉得您这个顾虑稍微的有点多了。 所以说隔行如隔山嘛，有没有做过你不知道它是怎么样的。 你知道我以前曾经做过体育器材的销售人员吗？ 我不想知道 但你要知道我卖的东西你肯定会很喜欢的，我以前就是卖羽毛球拍的 啊， 羽毛球拍网球拍，嗯，在商场里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体育柜台里面做销售。 不过呢，就是对于懂行的人来说哈、 嗯、 就他直奔主题而去反倒也不辛苦，我要什么牌的、嗯、什么什么样的， 哎，对对对、 嗯、其实累的是那些不太懂的人，你要给他解释好多， 是、 嗯、 为什么这个牌子比那个好， 这个为什么这个牌子比那个牌子贵 但我真的没有去给顾客比划过羽毛球怎么打，我倒是得学怎么穿那个网，那会儿是真会、 哦、线是吧， 对啊、 嗯、所以一行有一行的这个辛苦啊好，谢谢这位女士，您从事的工作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有趣的话题啊。 是。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是82年8月出生的，身高1米55，体重是92斤，河北籍，婚姻状况是离异，女儿呢归对方抚养，目前是在北京工作。本人性格开朗，待人真诚，兴趣爱好呢挺多的啊，首先是喜欢美食，喜欢看书，喜欢看电影，还喜欢跑步。对于对方的要求啊，他写的是荆棘或周边（括号）廊坊市区，这怎么翻译一下？ 就是不能周边到其他方位去。您说周边到什么这个兴隆啊、张家口啊、 哦， 不行，必须得是廊坊市域内的。 哦，反正就是北京籍，这咱能明白啊。 嗯。 然后廊坊市域就是出了这圈儿就不考虑了。 对。 好、 嗯， 有独立住房，还得有独立住房啊。身体健康，正直孝顺，有责任感，没有不良嗜好。微信是18513121923，18513121923。 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北京郊区人，婚姻状况呢是离异，带着一个女孩一起生活，年龄37岁，是国企的职工，爱好很广泛，性格呀偏中性。这个中性是怎么理解？就是动静的这个中性吧，应该是。 我估计他也是想表达这个，就是既静也动。 应该是啊。 对，大家别想别处啊。 是，因为咱们这中性一般有时候生活中还有其他的一些理解。 嗯。 为人实在，工作认真，希望对方年纪相当，学历呢在高中及以上，身高1米6左右，身体健康，尊老爱幼。如果是北京南城农业户口的，可以优先考虑两个人呢一起携手后半生。联系电话呢是17810250166，17810250166。 男，北京人，42岁，离异，没有小孩，身高1米78，体重83公斤，本科学历，有稳定工作。对于对方的条件呢，就8个字儿啊，条件相当，诚实善良。 嗯。 好吧，微信号码是1516515768，微信号码是1516515768。 男，45岁，家住朝阳区，未婚，相貌不错，身高1米66，大专学历，重感情，人品好，有2居室的住房，工作稳定，想寻觅一位年龄在42岁以下，相貌清秀，品德良好，在北京工作，未婚的女士。户籍不限，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 250644-9775 250644-9775。 相貌不错是吧？ 哎， 嗯，你要形容自己呢？ 那这赛潘安啊 那潘安得多难看 不，但不，现在不能说这，因为赛潘安大家不知道潘安长什么样，现在都是直接吴彦祖对吧，新一代的小鲜肉我真不认识我一个都叫不上名字 那你说你要比他们还好看的话，那他们得长成什么样啊 好吧，当然现在我们对于美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哈。 嗯，尤其到我这个岁数，主要看内在。 你哪个岁数啊？ 主要看气质就好啊。 好，看内涵啊。 对， 我们再来认识下面这几位女士啊。女，北京人，69年出生的，69年，今年是 49， 49了哈。离异，身高是1.6米，体重55公斤，国家公务员，学历是本科，传统稳重，知书达理。对于对方的要求，身高在1.7米以上，年纪差不多吧。中专以上的学历，踏实顾家，重感情，有稳定的收入。微信号码是 YWG40708183 2，微信号码是 YWG40708183 2。 女，今年48岁，婚姻状况呢是离异，身高1.68米，体重125斤，喜欢文学创作，在一家民营企业里工作，单位在天津，想寻觅一位年龄相当、有事业心、重感情的男士为伴，最好呢家是北京的或者天津的，学历在中专以上就可以。联系方式呢是 QQ 号129-183-9145 129-183-9145。 喜欢文学创作是吧？ 是 啊。那在过去，其实现在也有这词儿哈，叫什么？ 文艺青年啊， 女文青。 是，写个诗啊，写个小说啊， 然后这个充满了梦想的那种哈。 对 生活充满了梦想哈。好，我们插播一下啊，有不少听众呢应该是新的朋友，也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呢来征婚交友，发微信问我们该怎么发布征婚信息。那现在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温馨提示。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好，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51岁，北京户口，离异，没有小孩，身高1.6米，体重60公斤，性格温柔贤惠，通情达理，会关心体贴人，有医保，有退休金，生活上没有负担。对对方的要求是北京户口，身体健康，品行正派，对家有责任心，有独立住房，有稳定的收入，没有不良的生活习惯，真心想成家，踏实过日子的。电话是13263273590 13263273590。 下面这位女士今年53岁，婚姻状况呢是离异，但没有小孩，相貌端庄姣好，身高1.6米，体重104斤，自己做一个公司， 学历呢是本科，有中级职称，想寻觅一位年龄在52岁到57岁之间，有责任心，有担当，有事业心，人品正直，性情温和开朗，有一定经济能力，有自己独立住房的男士为伴。联系电话是13621370605 13621370605。 再来看这位女士，女，1956年出生，身高1米68，体重64公斤，婚姻状况是离异多年，是公务员，已经退休了，目前呢还少量兼职，学历是大学本科，本人身材好，很健康，显年轻，有一个女儿在国外已经成家了，父母都已经去世了，生活上没有任何负担，本人有房，有驾照，有医保，条件好，善良诚信，勤劳朴实温柔，乐观向上，还热心公益，这个挺好的啊， 是 得打个 call 啊，喜欢唱歌，喜欢跳舞，喜欢旅游，还喜欢模特表演， 嘿， 看人这生活多么的丰富多彩啊。 所以你看人家离异多年也没有太急着找，我们生活中的确有些朋友就是你眼睁睁的看着啊，别人可能会觉得怎么这岁数了还不结婚呀，但其实人家自己一个人把生活安排的井井有条、 啊、 对，特别的好，就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圆了。 那到这会儿呢，就是老来希望有个伴儿，是不是、 哎、对， 当然这个情趣得相投，如果说只是为了找个伴儿，俩人说不到一块儿去，玩不到一块儿去，我告诉你特别牛。 哎，没错，是嗯。 来看看对于对方的要求啊，年龄是63到67岁之间吧，北京男士，身高在1米75以上，大专以上的学历，身材匀称，别太胖，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有房，懂生活，尊重且会照顾女人，身心健康，家庭人员简单，脾气好，有担当，和我条件差不多的男士，如果有车更好。他是希望呢最好先通过微信或者短信的方式呢先联系一下，下午3点之后更方便，白天都玩去了是吧？ 别呀，下午3点以后该听我的开心茶馆了。 好吧，13021231739，这是微信号啊，13021231739。 女，58岁，婚姻状况是丧偶，没有小孩，已经退休了，有房，身高1米58，体重57公斤，身体健康，心灵手巧，勤俭善良，想寻觅一位年龄在55岁到65岁之间的有缘单身男士，要求对方人品好，身体好，有房，有退休金，或者有稳定工作，大家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您这是要结拜共度夕阳。联系电话呢是1365122149213651221492。 你还别说这句话呀，我们老觉得好像是用在这个朋友情谊上哈。 是， 但有时候夫妻之间啊也做不到这一点。 对，很多时候包括夫妻在内，朋友在内，业务上的合作伙伴，常常都是能一起享福，就是同甘可以，但真到需要共苦的时候，咱们说大难来时两分张，老有这种事儿、嗯、挺让人哀叹的、 哎、但是也有反过来的，就是俩人能一起苦过来、嗯，但一旦说日子好过了，反而各有各的想法了。 是， 不管是朋友还是夫妻，尤其是夫妻之间，就偏偏是苦的时候，我们能拧成一股绳儿，一起过这苦日子、嗯。哎，等这日子好了，有钱了，有福了，得， 倒 开始琢磨别的了。 是， 嗯，行吧，我们就不聊这句话了啊。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今年61岁，北京房山人，婚姻状况是丧偶。工作呢是一名乡村医生， 嗯， 身高是1米65，体重60公斤，有独立住房，有退休金，有两个女儿，都已经成家了。对对方的要求是年龄59岁到63岁之间，身体健康，有正式的工作，或者有退休金，有独立住房。最重要的是必须得是丧偶的，他对于这个是有要求的、啊 哦、不要离异的或者是单身的啊，一定要丧偶的。 嗯， 就可能彼此之间能够共同去理解这种感受吧。 这个我能理解您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因为其实像这种说丧偶导致原来的一个家庭可能现在变得不完整了，心里面难免还是会对逝去的自己的这位伴侣怀着很深的这个感情。如果说呢对方也有同样的这种感情，可能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咱俩好，今天好，是咱俩今天的事儿，但是不妨碍我还怀念我过去的这些逝去的那些美好岁月，两个人之间在这个问题上能够有共识，其实是能够少很多可能潜在的矛盾的。 行，反正人家是有要求的啊， 对 方一定是丧偶的男士啊。 嗯， 联系电话是13522133807，13522133807。 下面我们再来看几位男士，男，北京人，62岁，工人，目前已经退休了，身高1.78米，体重70公斤，有独立住房，孩子已经结婚了，想寻觅一位55岁到60岁之间的北京女士，生活没有负担，两个人可以一起啊，真心的过日子。有意者呢，可以先通过微信取得联系，13641093983，13641093983。 男，北京人，今年67岁，婚姻状况是丧偶，身高1.78米，体重83公斤，退休，工资是4600，都写上了啊， 真具体。 有独立住房，儿子已经独立生活了，对对方的要求是身高在1.6米以上，年龄在65岁左右，本市户口，有医保，有退休工资，联系电话是13552360035，13552360035。 哎，方明，因为我加入咱们帮帮团时间比你要短啊，不长。这个你印象当中，在咱们节目里面征婚的年龄最大的朋友是多大岁数？ 70多吧， 也70多岁是吧？今天因为我这个年龄让我看了是真的挺高兴的，就是75岁的一位老人啊，仍然呢渴望着美好的幸福的晚年的这种夕阳红的生活，这个也令我很感动。男，75岁，身高1.75米，体重65公斤，北京市机关单位退休，丧偶，大专文化，在市区有独居啊，没有任何的干扰，衣食住行、医疗养老都有保障，性格呢开朗大度，积德行善，乐于助人，没有不良嗜好，身体健康，喜欢文体旅游，多年的体育锻炼啊，使我有一副好身体啊，看上去显年轻，想寻觅一位条件相当啊，至于年龄啊、地区啊、职业啊等等全都不限啊，我就是真心的想找个老伴儿，互敬互爱，相依到老，咱们可以一起共同去旅游啊，做一些娱乐啊，好好的享受生活，共度我们美丽幸福的夕阳红晚年生活。联系方式微信电话同号13683572024，13683572024。 嗯，且不说年龄啊，就说人家这个认真劲儿啊， 是 写那么多字儿， 对， 比我们前面很多年轻人写的还要具体，所以人家这种态度就能够体会到是非常真诚的。 是， 好吧，有一个好的开始，有一个好的结尾啊，在您这儿画个句号吧。 好， 那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征婚交友的内容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机会。